又是大肥商圈的时间，今日其实是5月7号的星期日，我今晚上飞机去韩国。咁呢嘩真係上过去真係犀利，一日一年五日不停咁做。我都以为我自己除咗两个网台界名人，一个叫索罗 B， 一个叫 Raymond Lai， 基本上日日都出现。唔会㗎啦，玩埋嚟緊呢个礼拜啦，因为呢有好多节目出啦，因为我哋本身定咗个方向呢，就係呢喺6月份我哋要求呢就每一个月呢我哋最少所有节目嘅总和要有60万秒，我哋推进我哋嗰个台嘅发展嘅。咁呢就喺大肥商圈讲一讲啦。咁呢点解会呢，其实之前录咗㗎啦，一阵间会连住播㗎，讲几分钟啦。咁呢就今次呢就大肥商圈呢有两拍嘅。一个呢就係大肥商圈就阿 Bert 同阿猫姐。咁佢哋其实呢喺去济南之前录咗㗎啦。咁佢哋会再返嚟录埋嗰个首尾，就係玫瑰关于玫瑰产品嘅。咁但我可能我不在香港啦，咁睇下佢哋自己认为点啦，佢哋好似话星期二录嘅。咁第二节呢就讲健康解码，将会我哋一个新节目嚟嘅。呢个健康解码呢係一个新节目嚟嘅。咁呢就当大肥商圈嘅第二节出。咁但係呢之后就会独立成科㗎啦。我希望能够有18个钟头节目，每一日有3个钟嘅。咁啊吸唔同人啦，咁希望大家多啲帮手啦。点解会喂你明明录咗，你而家仲有几分钟，有录多几分钟。係啊，因为呢我寻日出咗节目讲军事嘅，讲航空母舰嘅，但係呢又有啲人又问我关于有机农场同埋菇包嘅嘢，咁但係可能佢冇听节目啦，因为我推呢啲嘢多数都係喺大肥商圈嗰度，咁我变咗我再重新呢大肥商圈再讲一次。我想搞多啲活动同多啲网友互动，即係凝聚到更加多嘅人喺星期二得到呢个平台。啊，即係大家多啲交流，然后做到即係大家夹埋做一啲嘢。所以我就不停去搞活动。其实我都攰㗎，因为自己真係有生意做。咁我自己本身呢又做买卖汽车，又有做保险嘅，即係两行啦，泥头车行两行。咁又要做网台。咁我妈91岁啦。咁仲要有时间返去睇佢啦，咁我太太年青貌美，咁都要有时间拍拖。咁再加上呢仲有其他啲事物要顾。咁其实即係24小时都好似爆晒，咁有识得我都知道啦，嘩好似日都赶鸡咁，但係希望做得更加好啦。咁我定咗个目标呢，搬咗个新台之后呢，就每一个月有60万 view。所以点解你见到我不停咁做节目？阿大英讲得啱嘅，佢话喂有冇嘢咁撚多嘢？唔系，对唔住有讲错，有冇咁多嘢讲啊？吓，几个月干糖喎，你咁样做法，应该仲有少少货卖嘅。我可以一个礼拜可以，即系其实时事，如果你当时事评论员咁，咪大班一个礼拜讲5日咯。讲好似讲个最新消息，咁咪出埋紧跟消息，咪一个礼拜7日咯。吓，譬如好似刘世良咁，一个礼拜做5晚咯。冇话冇嘢讲嘅，系睇你嗰个质素去到边度嘅啫。咁之前呢，因为呢我自己本身都好忙，好多合同要定。咁呢就变咗做好多节目嘅时候呢，行埋位冇准备就做㗎啦。其实不嬲都系咁样。咁希望我改善啲啦。咁做得更多。好啦，唔好讲呢啲啦，又讲台目。嗱嗰啲留返一间先再讲。嗱我呢就会再健康解码会应该喺星期一出卖㗎喇呢个新节目。咁呢就其他推广嘅节目呢仲有一个呢就係、是、因为而家呢个学呢轮呢就北朝鲜啊北韩啊同美国啊同中国同俄罗斯啊南海啊纷争好犀利咁。咁呢就情商咗 Alice 呢，咁同埋佢一个朋友呢就做咗一个叫做军武戏言。军武器器言是军事的军，武器的武，器是武器的器，言是科研的言。咁呢就个节目名，我哋预算喺星期五出嘅，第一节呢就讲北韩嘅核武。咁佢哋真係对呢啲有认识嘅，咁到时如果喂有啲真係卧虎藏龙嘅，俾啲意见啦。讲返少少啦，点解会做呢一节呢啲啲咁呢，要摆呢个大肥商圈之前讲呢，就係、是、做好多活动。我其实是非牟利的，我人习惯的，即是我不想说如果我赚到钱，你们觉得喂大肥你摆到明呃钱，我不喜欢这样的。 我鍾意就話我呢單嘢我有錢賺，我又想網去做網聚，我想同網友緊扣埋一啲，或者一啲網聚我賺蝕我冇所謂，最緊要就係大家開心嘅啫。咁所以搞成咁，好似去姑巴嗰個團呢，我本身係冇份去嘅，不過後尾佢話冇車，咁叫幫手車下人啦，咁我又去。咁解釋返啦，嗰單嘢係阿伯係我嘅網友，比較熟啲，因為佢落親嚟呢佢探我。咁我知道佢呢就基本上呢就想做現代農夫，咁我就幫佢宣傳啲，等佢呢希望佢做得到。但係有啲網友呢就因為呢就覺得我是有參與的，我是有利益的，咁問翻我幾次，咁包括尋晚、今朝早臨錄嘅時候，都有人即係 PM 我問啊，會唔會成啊？我點睇啊？咁我講俾你聽，我冇睇法，因為咧我唔會參與啊，即係我唔知道成敗得失喺邊度，但我唔會參與，因為我唔想即係啲人因為我。去做一件事，或者即係做咗十個月啦，其實八個月嘅網台節目啦，可能都累積咗有啲人相信我嘅，我唔想因為你相信我而去參加一啲你哋本身唔了解嘅嘢，所以呢如果你哋真係要參加嘅，聯絡阿 Bird 喺大匪商圈下低 YouTube 留言俾佢，佢會覆你㗎吓，咁你哋做唔做得成，對我一啲關係都冇。明唔明啊？只不过话商圈就係咁啦，有啲人有啲商机摆到，咁帮佢宣传下，希望扣到佢啦，又帮到佢啦，有啲人想参加嘅咁。但係你哋自己做任何决定，你要自己諗清楚究竟适唔适合自己，自己会唔会做得好，同埋投入到。因为做任何嘢投入唔到就冇得做，斋出钱嘅唔使理。是咪啊？我即係话自己諗清楚，有啲系自己有六个菜档，有啲自己系卖緊菇，有啲自己本身系做农场嘅，想搵阿 Bird 倾下合作，甚至有个网友话佢喺呢个打鼓岭嗰度有啲地，联络我可以嘅，可以联络我，我都系俾专介俾阿 Bird 嘅啫，因为我唔会参与啊，因为我冇能力做，我唔识做啊。咁你哋做唔做到呢，就要你自己衡量过啦。即系总之我都话啦，我唔识做嘅嘢，我唔了解嘅嘢，我唔敢做啊。因为如果我拉头缆嘅话，我自己都搞唔掂，我点可以拉头缆叫更加多人叫我跟住我去呢，所以我唔会做。不过阿 Bird 佢係想做现代农夫，咁佢有佢嘅理念，咁你哋如果认为同佢傾，你哋觉得係 ok 嘅，你自己参与，同我一啲关系都冇。即係讲清楚，我唔係话佢做成点，而係即係我即係好似做信箱嗰陣时候，你嘅个网友话：喂，大匪不如你做啦，你牵头啦。咁我嗰阵时谂住好啊，我牵头。咁但系有啲网友咧已经自己租地方，自己做啦。咁既然都有网友做啦，咁我咪退出咯，系咪啊？因为咧我自己都冇好多时间。不过如果有网友去成，咁如果我推荐俾你哋，唔系我自己本身要做嘅，我想你参与，譬如好似做嗰个饭堂咁嘅形式咧，我希望。啊，即係当慈善嘅形式，咁我会讲嘅。即係派饭啦，赚到钱咪派饭囉。啊，做多啲公益囉，或者去探路人员囉，或者去孤儿院囉，我咪当社企咁做。当社企咁做并唔系社企。想话做多啲啦，即係等个社会好即係充斥啲好啲㗎啦，即係等于我哋有个新节目叫做无极限地带。阿 Mika 佢做啦，好流畅嘅做节目，同埋咧佢讲咗一啲心灵上嘅嘢。我唔敢讲话有冇收视，但我哋一路重组紧。咁而有啲主持联络过我，联络 Alice 问系咪会 cut 节目啊？唔会 cut 节目嘅，因为我要做18个钟头节目，而家我哋仲争6个钟头嘅节目，俾我咁样做法都仲争6个钟头节目，你有几大镬啊？除非我日日做一个钟嘅啫，咁但系再做多一个钟啊，咁但系唔会嘅，希望拣选一啲啦，人啦，咁我哋而家联络紧何故啦，何故咁，讲神秘学啦，咁佢当然有料啦，拍长梁锦祥啊，拍几图啊，咁神秘之夜都系一个好出色嘅节目嚟嘅，咁联络紧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嘅，咁联络紧啦，有啲网友有兴趣，但系如果有网友觉得喂开声开唔到声嘅，可以做乜嘢？咁呢度讲到呢一度啦，咁澄清咗件事，咁一阵间会加多节健康解密，当系大匪商圈嘅第二嘅，多谢大家。 今日又是大匪商圈的時間，因為呢我本身呢就四號呢同在座呢幾位朋友呢都會去濟南嘅。咁呢就而家我哋呢段嘅片或者聲帶就會喺5月8號出嘅，因為雨提早6號返，因為7號先返。咁呢就我哋今日呢嘅主要話題呢就係講返過去兩日。咁有啲朋友有嚟啦，參加佢呢個賽員去睇有機賽啦。咁呢有啲呢就去菇場度呢睇種植菇啦。咁我知道當時呢有啲人呢本身係做菜檔嘅嚟嘅，其中一個有6個、嗯、其中有一個呢佢本身就賣緊，即係佢喺超級市場同埋好多地方係賣緊菇嘅。咁佢問咗我啲問題，佢冇喺呢度表露身份。咁佢夜晚呢就同我食海鮮嘅時候就講，佢話呢香港做菇場邊夠啊？我全部大陸嚟，你夠唔夠競爭力啊？平好多喎、啊！你哋而家點樣做法啊？咁咧我就因為呢兩次我都冇參與，我做司機，真係做司機，因為有啲忙。咁嗱，我交俾我兩個拍檔嘅貓姐，咁 阿 Bert， 咁咧就肥姐、肥妹啦嚇、啊，嗯，唔好嗌阿姐啦，咁後生。 係啊，你知好啦， 呢個肥妹嚟嘅。 肥妹，咁你哋三個就睇下你哋點樣講講呢過去呢兩日嘅事，同埋睇下有咩跟進好嘛？ 嗯，其實有啲特別啦。我哋第一次原本我哋預計咧係有十幾個人去呢個有機賽場嗰度嘅，點知一嚟咧有差不多40個人啦。咁呢個係有啲超級意外嘅。咁然之後大家我覺得嗰日都對個場地都幾開心啦。一嚟睇下我哋點樣樣，最緊要佢睇灌溉咧，同埋我哋點樣樣種啊。替姐我哋嘅負責人啦，替姐都講解得好好。佢點樣樣分辨有機菜同埋其他嘅分別啦。同埋點樣種植一啲嘢，大家都我咧都算盡興啦嘛。因為其實好當中好多朋友都買咗好多跟自己翻屋企，時候都話幾好食咁樣啦嚇。 喺個網度喺個 group 度，我見到子源話：喂，好食喎、啊！啲番茄就咁食都好食喎、啊。點樣有啲人拍咗擺上去啦，好似阿黃生啦咁啊。咁你兩個冇分去嘅，一間到你。 我因為我已經去咗啦嘛。嗯 诶、欸，我就反而我唔系喺个 group， 因加翻我先。 咁佢哋咧就喺度卖晒广告。咁有啲朋友已经问喂几时候搞啊？ 嗯， 咁我话可能下个月啦。咁可能做嘅方式唔一样啦，因为呢次咧就本身18个一报名，唔知点解 一嚟嚟咗40个啦。 系啦，咁啊卒之走几转。咁啊最惨就话咧，到后尾咧去 食罗太豆花 啊，罗太豆花嗰度咧，咁任食12蚊嗰个咧。 就已經爆棚啦， 系啦，咁但系咧有個咧賴，即系有，因為佢比較隔蝕啲，咁啊賴低咗個網友，咁啊我本身預咗兩個司機嘅阿黎生同埋阿細肥咧，佢係負責接人嘅，佢翻轉頭再兜轉都冇辦法接到佢，睇過冇曬人啦先走，咁啊跟住咧到最後咩佢聯絡，哇你走曬冇通知我，咁我心諗都幾十人，或者你十零廿人去啦，咁都應該知道啊，可能有。 可能佢又自己坐开咗吓， 或者佢自己本身喺嗰度又有啲朋友倾紧，即系冇留意你哋走咯。咁你讲一讲嗰日赛场买咗啲咩好嘢佢哋？ 如果讲嘅咧，好似以前商业电台朝早补菜价咁啊。讲我哋而家时令系通菜同埋呢个最紧要通菜啦，同埋红菜头，佢买咗好多，同埋有啲买咗啲意大利柠檬啦，因为我哋嗰啲种咗意大利种嘛。 我头先见到话，啱啱今日我网友话。买咗啲意大利柠檬，跟住佢咧就冲水饮，佢话好香，好好饮。 系啊，吓，因为你其实好多柠檬嘅时候，佢一嚟咧，佢未熟就摘嚟，跟住焗熟咁嘅寄过嚟啦，呢、這个方便运输啦。咁佢嗰度咧系已经系营养充沛，同埋我哋嗰度基本上佢种得少啊。嗰度種得少，所以嗰個肥料啊，所有嘅環境佢都提供充分嘅養料俾佢。所以你真係食嘅時候，我哋一開始咪攞啲明檸檬葉俾大家玩下，一揸你嗰個香味咧，你已經係好明顯噶啦。 但我見到有啲網友就講喎，唉，我都冇買，點解咧？好多人好似品種唔多，唔係好夠，即係唔好早夠貨咁樣。因為可能佢話有啲菜係俾人嚟包咗啦已經。 最大問題唔係俾人包咗，我哋都有嘅，但係主要咧係啱啱而家係換耕啊，即係換另外一種 時間啊。而之前咧，例如好多時令賽、宴賽嗰啲已經係停咗啦。咁所以你見到啱啱開頭嗰一日去棚隔離咧，因為我哋而家準備新種一啲西瓜同埋新種薯仔咁樣咧，咁嗰啲地吉咗啦，啱啱係新種落去咯，所以就變咗呢個反而最大個問題。 咁咧，我咧就想下次咧，因為我諗住一個月都去一次嘅，因為咧我都想大家食得健康啲，咁咧就我哋同嗰邊傾一傾，咁好似咧你臨嚟參加嘅時候咧，我哋咧就 WhatsApp 一張表俾你，即係話咧今個禮拜日，即係每一個參加報名參加嘅，就有嗰日咧就有呢個菜田。就啱啱系呢个当造，系有呢一种菜，咁你哋剔低，你哋要几多斤？咁我哋预先咧就俾阿替姐，咁咧就等阿替姐知道，跟住你哋去到讲解员行完菜田嘅时候咧，佢已经可以割好晒咧，你哋接连场拎去，包括头先你讲嘅西瓜同埋薯仔。 咁啊，大肥，如果系咪一个月一次入呢个菜田啦？咁你哋仲提供呢个有车接送啊？ 系 呢个服务啊？ 系。因为我都话啦，我有三架车嘅，咁咧我本身咧就有两个老友咧系我伙计，咁我哋咧真系唔介意嘅，最紧要就系接得你去，咁接翻你走咯，一个月，咁我哋本身都去噶嘛，咁可能阿替姐话，你咁帮手，私人升两斤我食，咁啊当人工，咁呢样啦，咁但系咧就想做多少少啦，咁啊带多啲朋友啦，譬如有啲有细路仔，其实最好就有细路仔嚟。 哦，咁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親子活動，因為其實而家好多細路仔，我唔知你有冇聽過話，其實真係唔知道蘋果原本係有核嘅，話真係呢樣唔係新鮮嘅事物啦。 西瓜就好明顯啦， 係啊，西瓜你因為而家嗰啲係冇核噶嘛。 你都唔係嘅，你黑美型嗰啲咪有咯，但係你即係有啲有，但係而家越來越方便啊。 係。 冇乜嘢都冇核，即係食提子都冇核嘅，好似澳洲有一隻提子好肉酸嘅，好似啲狼牙棒咁樣。冇核嘅。纯冇核，得斋甜。其实食生果都好啦，食菜就脆口啦。咁食生果咧系有少少酸噶， 系， 因为有果酸啊嘛。你好似食好多人咧，好似包括我太太好中意食日本生果，其实佢唔中意我提佢，一提佢闹我。咁 咧，你要检讨下啊，大肥肥。 咁咧，咁佢咧就生果系要有少少果酸先好食。斋甜真系唔得噶， 嗰阵咪好假咯。 系啊， 系啊。 所以有阵时话好多人话好贵啊，食日本生果食惯啲靓嘢，其实又唔系代表真系靓，系只不过话口感问题啫。其实系要酸。 同埋咧，有一样嘢咧，例如我以提子咧，或者提子同葡萄嚟做一个例子啦。啊，佢哋而家好多人唔食皮啊，同埋唔食嗰个即系核啊，更加唔会食啦。但系其实皮同埋核系最健康噶。同埋你谂下咧，核系一啲水果嘅传宗接代嘅必然 精华。 精华嚟，嗰啲传宗接代嘅必嘢嚟嘅。点解你有啲水果里边系冇咗核咧？其实你咪即系从另一个难听啲讲，你食紧个太监吓。咁太监咧系要之前做一啲嘢，佢先可以做太监嘅。所以你话系咪自然咧？呢个系其实唔自然嘅。啊，好食嗰啲水，好食嗰啲提子咧，我希望八月系俾到你哋啦吓。咁嗰啲系真系咧，你连埋皮同埋连埋核食咧，你都觉得系好食嘅。 因为咧，我哋平时咧同啲老友啊倾开咧，就话：哎呀，买提子翻去咧，个姐姐咧就话：哎呀，我洗唔干净噶，因为咧嗰啲好似有阵发毛嘅嘢，其实又惊有农药啊，又话有剩啊咁样。 嗰啲唔系嚟噶喎。 系啦，咁佢话好似唔干净咁，咁啊，于是乎嗰阵皮咧就搣咗佢唔食啦。咁原来咧就好有营养。 系啊， 所有嘅生果皮其实都系好有营养噶。 皮系最有营养，皮系最有营养嗰部分嚟噶吓。 系啊，因为我哋本身咧就做呢个节目，其实想做一啲贸易啊，同埋又想咧就信息嘅交流嘅。咁好似我哋咧就而家研究紧希望城啦。咁我同阿 Bernd 就倾紧，我哋做猫山王月饼同埋猫山王嚟下个月。咁咧就即系六月啦。咁或者咧就有啲士多啤梨车厘子咧就试下食东北嗰边落嚟。咁咧我哋试过嘅，咁可能试下啦。同埋咧我哋想话有啲人咧，即系有个信息，我哋做一个会啊，月会。其实之前讲过，咁我哋啦过咗5月16号，等我翻嚟啦。咁我哋咧就收月费，一个平嘅月费啦。咁唔系话赚你钱，即系话有阵时唔一定去食饭，譬如上嚟公司咁，茶点招呼啦。咁譬如有啲人可想借我哋呢个平台咧，搞啲推广啊，或者搞啲 講課，譬如好似 MJ， 譬如移民講座，咁可能儲夠人咁啊，可以有20人咁。譬如有啲咧就想做一啲健康嘅講座啊，或者有啲咩咧咁可以嚟。咁咧另外咧，我哋咧就想話咧就做一啲好多網友咧借我哋個平台咧，就俾啲特惠價，我哋咧就擺啲嘢喺度賣，而嗰啲嘢咧，我哋咧就會員就幾多折賣，咁一定平過，即係好似頭先我成日講顧小培啦，顧小培咁我哋做嗰啲健康食品，咁咧就價錢咧就等於顧小培你哋去買嘅大概6折到啦。 嗯， 即係一般幫襯顧小培嘅人做健康食品啊，即係同埋咧保養身體嗰啲咧。我哋大概賣佢同等份量嘅嘢，同埋咧佢個成分嘅嘢咧，我哋大概佢嘅6折到啦，即係可以俾到你噶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好多嘢。咁另外咧就有個做鞋嘅，做皮具嘅，咁佢咧就話有幾百對咧係非常靚嘅皮鞋，咁佢咧就會交上嚟我哋，咁咧就等我哋做特價咧，就益下啲網友嘅。咁咧，阿 Ben 咧就 啱啱我買咗一對 嚇，佢話咧喺計深水埗買對皮鞋都買唔到呢個價錢。 係啊， 咁啊到時咧可能咧就大家睇下啦，未必一定碼數齊，但一般男裝鞋都係個三個碼噶啦。咁 我簡單講講，我頭先上去阿李生嗰度睇過嗰啲鞋嘅，咁佢真係嗰啲設計係真係靚。如果300多蚊，其實我估係真係而家係買唔到咩鞋嘅，買唔到啊膠鞋都未必買到。但係嗰啲係真係靚皮，同埋咧個 design 咧係真係，如果係牌子嘅呢、這個咧，起碼2-3千蚊嘅呢個 design。 咁佢本身咧就會有幾百對呢啲鞋嘅。咁我諗住我翻嚟啦。咁除咗話誒賣嘢，喂你揾錢喎乜乜，咁啊係真係，我都話啦，非牟利，因為我要牟利我先至養得到。咁但係咧，起碼咧就即係，如果你信我咧，就起碼唔會。 其實合理嘅一個利潤咁樣。 同埋會平過出面嘅。咁而嗰樣嘢咧，一定係幫到大家嘅。有好多嘢啦，譬如健康食品啊，一啲用品啊。咁仲有咧，就我哋咧就想咧就借個台咧做一啲信息交流嘅。譬如好似好似呢個做皮具鞋嗰、那個，佢本身咧就經我哋咧就聯絡咗阿 Bird， 阿 Bird 咧就想喺溫州咧就揾個副市長同佢傾咧一個生產，同埋咧及夾粉去做一啲計劃咧，就係去出去嘅，即係出去歐洲。 其實不如我試下我嚟講講呢個，因為咧李生咧，我頭先同佢見面嘅時候咧，我原先咧佢就俾咗一幅佢專門做，佢將可蘭經印曬喺度嘅，我覺得 OK 靚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產品嚟啫嘛。我問翻佢到底佢嘅目標係想點咧？佢係其實想成為一個新嘅一個事業，想將香港嘅一啲做皮夾嘅技術咧就發揚光大咁樣嘅。但係佢最初之前同阿大飛講咧，就唔想翻大陸做嘅。咁我就當其時我同佢傾一段嘅時候，我就諗到咧。其实你接触过咩人？因为例如你如果去同海宁，香港中国有一个好大嘅皮夹市场啦，海宁喺浙江嘅。你同海宁嗰啲老板讲嘅时候咧，佢好简单，佢嘅成世人嘅目标就系、是、嗱，我呢啲皮，我啲皮衣褛咧就600蚊件嘅，你最好咧就即系你想买平嘢咧就嚟我呢度，呢个系佢成个目标嚟嘅。佢卖几多？即系佢一年可以卖到10000件，呢个系佢最想做嘅，做到嘅嘢。但系咧呢啲，我就话如果佢嗰度咧，你同佢讲质量嘅时候，佢唔需要你呢啲嘢。咁你同佢傾呢啲咧，佢唔啱聽啊！我就同佢講講下嘅時候，既然你想做呢一樣嘢咧，我就話李生，你嗰個特色就係你可以將牛皮做到鹿皮咁樣咁柔軟，而當你柔軟嘅時候，你可以令到好多服裝設計你嗰個能力，你嗰個做得到一啲難度嘅，因為你如果做硬板板，你只可以做避彈衣嘅啫，係嘛？你如果你做得係軟嘅時候，你變咗好多服裝嘅 cutting 嘅完全變成可能咯。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就試下我可唔可以揾心喺溫州佢哋個，因為溫州曾經係一個皮夾嘅中心嚟啊嘛。咁我揾溫州專門負責呢、這個經濟嘅副市長嗰個秘書，我咦由你哋嚟去揾，但係有冇一啲認真想打國際市場嘅皮夾市場？咁一嚟咧就可以大家同香港合作，我哋有最好嘅皮，我哋提供最好皮嘅技術，你提供嘅設計，大家一齊打歐洲嘅市場。我哋唔係我去賺你錢，亦都唔係你去賺我錢，大家一齊打新市場。我覺得呢個可唔可能咧？我覺得呢個我初步睇咧，我唔知做唔到，但我覺得初步睇係可能啦嚇。 係啊，譬如好似佢有啲產品咧，好似佢有啲皮鞭啊，咁啊專咧就細細條嘅啫，咁咧就專貨一啲 特别爱好啦， 啊，特别爱好嘅人嘅咁，咁，原来咧嗰啲皮鞭咧打落手得个声嘅啫，唔痛嘅。咁阿 Ben 就亲身啊示范过，咁啊打到只手都唔痛嘅，打到叭叭声。咁咧我咧就谂住咧就同阿李生咧就睇下平价攞100条咁咧就留翻喺啊 唔识 讲咧，佢哋咧就当推广咁俾大家。咁咧其实咧就唔系话特殊癖好嘅，譬如可以教训细路仔啦，吓啲细路仔。嗱，你唔听话，我真系打你噶。只要将个条皮鞭一拍，啪一声好大声，咁个细路仔惊，即系哎呀，我唔敢曳。你唔，但系佢唔会打痛佢嘅，系打落去唔痛啊。 起码好过用藤条。 系啦。咁有條楞啊嘛，大佬都要犯法嘅，自己係咪先？一條藤條咁，話你虐待搞唔掂。咁咧就譬如好似有屋企有貓有狗咧，你同啲貓狗喺度玩咧，佢因為佢唔係真係一條皮鞭咁嘅，嗰條皮鞭咧就好似個 塵忽， 好似塵忽咁樣嘅，係啊冇錯啦。咁佢又有聲，同埋咧聽到咧叭叭聲叭叭聲咁。咁咧譬如你有好多人啊，攞個楞球啊，或者攞乜嘢咧，好似養貓嗰啲有支嘢撩下撩下咧。咁其實我用呢啲代替，咁可能仲好玩啲。咁價錢唔貴嘅。咁咧仲有咧就係話好似有啲人咧問過我講常平啦咁，係啊二手樓嚟嘅，即係話買二手樓。咁咧因為而家東莞限購啊，變咗樓價開始升。咁咧就。我哋有个网友即係阿子君哥，即係做唔识唔讲嗰个呢，就啱啱听阿 Benson 哥讲，咁佢呢就喺嗰度买咗个单位。咁呢就一话限购，咁即刻就升咗多少，咁佢好开心，哎呀死啦，我十年都冇升，而家咪升俾你睇啦咁样。咁如果有兴趣嘅呢，你可以联络 Alice， 如果真係要买房地产，东莞一个好选择，因为而家廿零万真係买唔到啲乜嘢。廿零万真係冇用。是不是咁如果廿零万买到，咁有啲人买租包唔到租，咁佢而家原来咧好多嘅地产公司同你包租，包埋租啊，咁佢收你管理费，咁你摆喺度都唔输，因为咧你嗰个回报高啊，咁咧就二手楼价啦，最紧要，咁咧就你哋可以问一问 Alice 攞低阿 Benson 嘅联络电话，佢咧就佢唔系地产嘅，佢唔系做地产，不过咧佢真系喺嗰度投资咗好多。咁咧，佢成日都推廣俾我哋 group 裏邊嗰個，即係大肥 group 裏邊咧，佢咁亦都咧，佢成日都而家呢兩日咧，佢又翻咗上去當度假啦，因為佢有個單位咧留俾自己住嘅，就當放假。咁啊，要星期四翻。咁你可以聯絡佢啊，佢咁咧，好似阿 Larry 咧，佢本身咧就有車喺常明添，咁佢兜你，咁啊聚咗一班香港人喺度。喂，其實近過你去坪山坑子或者你去沙井啊，因為咧49蚊高鐵一過關。搭火车49蚊高铁半个钟就已经到，一出去就已经系常平市中心嚟噶，唔系边皮位嚟噶高铁站。一出去半个钟49蚊，你过关搭滴滴上布吉翻张塞下车都唔止呢个数。但系佢嘅楼价，而真系有人住嘅，最紧要系住啦，同埋香港人聚居咗喺嗰度。咁你廿零万拉匀都唔使5000蚊一平方，咁。最近埋升嗰啲，我估都系5000蚊多啲啦，遲啲唔知啦。咁香即係大陸好多限購啦，咁咪有啲即係有信心。其實點解又講呢啲嘢？可話咧就係想做大匪商圈咧，就係根據呢啲咁嘅每度嘅信息啊，借呢個平台出去話俾大家聽。咁啊，投資又好，做生意又好，譬如好似啪啪啪嗰、那個節目主持。佢本身係拍電影嘅，最近咧就去咗呢幾日就請假啦，呢、這個月。咁佢咧就去咗去霍士咧就喺馬來西亞咧就拍啲預告片啊，就要喺嗰度過幾月。咁咧就經過阿 Bird 啦，就可能咧就會大陸有啲拍電影嘅 project 咧介紹俾佢試下拍。咁咧係一個商機，咁啊等佢翻嚟啦咁。咁好似有啲朋友咁，佢想有啲上貨嘅渠道同埋做報關嘅，佢問我喂，我啲嘢想出口。冇关点样情形，咁我想借呢个商圈帮到佢，譬如好似阿猫姐咁，佢做健康用品嘅，就唔做食嘅佢做健康用品嘅啫。因为咧食嘅嘢咧，唔系个个都肯摆落口啊。唔知你咩嚟啊嘛？你话得，唔知咩？咁尤其而家注重健康，但佢好多用品咧，咁佢自己好做健康用品嘅直销嘅，咁我唔系话。做啲乜嘢？咁你可以搞个讲座，你听。咁而佢本身咧，自己本身都系一个核数师嚟嘅。譬如好似咧，我哋公司咧识过佢之后咧，咁我哋咧就介绍啲人俾佢。咁咧佢又帮我做数。咁我公司嗰啲数都交晒俾佢做，因为佢嘅价钱比我之前做紧嗰个咧平好多。 咁咧就可以認識下佢嘅，因為佢真係有幾間嘅會計師樓咧，同佢依然係做拍檔嘅。不過咧，就而家覺得咧，十八歲大把青春，唉，唔好人朝到晚對電腦啦。咁啊，出嚟咧就睇下其他世界。咁但係實際佢仲有做嘅。咁咧佢咧就可以大家即係五月中啦，開始我哋加到場咧，我哋就做呢一啲咯。咁好啦，呢啲唔講啦，估點啊？ 嗱，我哋嘅估 其實唔係，我哋先講埋呢度。我覺得呢度咧， 其實咧，嗱，我哋即係五集啦嚇，大肥商圈都五集啦。咁咧就由呢個 第 五集噶啦， 係咩？ 係啦，衣食住行，哇，喺樣樣都嚟咗啦。咁呢個平台咧，真係一個由阿 Bird 嘅蔬菜有機蔬菜市場，而家去到衣食住行都有啦。 因為我哋呢次去完濟南翻嚟咧，我哋可能會有好多玫瑰產品嘅。咁好似之前講嘅玫瑰冰酒啦，咁我想我哋。真係做幫手做推廣啦，啲好嘅嘢咁唔貴嘅，咁我都諗住咧就翻嚟咧就買兩個冰箱咁就招呼譬如嗰啲試酒會啊各樣，咁啦咁樣樣都做，即係唔好話賣嘢啦，即係話如果你有啲產品或者你有啲嘢想推出去，或者你有啲計劃係想揾人唔好話投資啦，唔好眾籌啊，原來唔得嘅。 咁样讲嘅系嘅，系啊，唔得噶。 所以咧系唔得噶，所以我唔系叫你众筹。即系如果你本身你系想有啲人，咁我哋咧就借呢个平台，大家合作嚟做。 嗯， 譬如大家喂，好似头先佢讲话，哎呀啲鞋，不如我介绍个人俾你。佢本身系有资金有市场，而你有呢个技术，我哋组埋一齐，跟住咧我哋推广佢，即系好似做鞋啊，李生咁，去欧洲试下闯下个关。 所以咧呢个咧平台真系好好玩噶。好玩在于咩咧？我哋上到嚟呢个平台，喂，唔系有蔬菜嘅咩？其实我哋嗰个平台呢度睇到嘅嘢咧，系冇蔬菜嘅，但系佢会真系供应到好多不同种类嘅蔬菜俾你，同埋靓嘅。咁我而家反而非常之就系你谂住一个月会啦，有会员啦，有呢个会费啦。由几时开始实行？讲多少少啦。 我谂住六月一号啦，咁我等我翻嚟啦。咁会费唔贵嘅，只不过话帮补到，即系有阵时唔一定去食饭，咁有个地方，咁上到嚟，咁有啲饮品啦，咁咧就有啲小食啦， 即系茶点招待。 茶点招待啦，咁冇理由连呢啲，喂，真系做网台冇钱赚，仲我蚀嘅。咁我收会费，我唔会收你一千几百，唔系咁样，只不过一个象征式嘅。咁咧就如果系会员之后。咁你买喺呢度买嘅产品或者经呢、這个销售渠道或者有啲合作计划嘅呢大家倾开呢咁呢我哋呢就抽返少少用咁呢就将你哋呢就全部即係有即係大家有资料。 连埋一齐。 即係好似阿子源本身係做呢、這个做呢、這个、的士嘅租赁咁佢本身呢又喺呢、這个澳门呢就有赌厅做搭马嘅，唔介意讲。咁但系咧，譬如好似咁，喂，想去澳门玩，咁佢通常咧有呢啲即系比较平价啲，有啲平价啲嘅酒店，下边啲日子可以提供俾你。啊，咁你可以，咁你哋可以认识佢。咁佢本身咧，亦都咧，喺大陆咧好多，佢有啲门路嘅。譬如海南岛咧，咪有啲叫做。免税店啊，免关税嘅。咁你譬如有啲国内外产品系想推入去大陆，咁你可以摆上去免税店上架噶。佢本身咧就曾经做过呢一啲嘢，可以俾佢嘅门路你，即系唔好话买卖嘢，即系可以系咁样。譬如好似有啲人想买汽车保险，价格平，咁我本身个拍档系做保险嘅，咁佢话俾你听，喂。买呢边啲车，而家到咩价？你当一个公证行同你评估呢架车值几多钱，你会唔会买贵呢架车先？明唔明啊？你要买汽车保险，点样受保，点样唔受保？呢间保险公司被你撞咗之后，出年会唔会加老顶先？ 嗯， 系咪啊？咁我哋有个专业嘅，你可以问到喺个商圈里面，你问到呢一啲人，系咪啊？你譬如你想买个 van 仔做，喂，我喺网上个个都话自养嘅，其实全部经纪嚟。 嗯。 佢唔话自养你唔嚟啊嘛，你嚟咗跟住佢就话俾你听佢就系经纪嚟，跟住上会咧就好贵你食，咁我哋可以喂有啲人平啲嗰样嘢可以咁样做，譬如有啲即系讲有啲系做二手家私嘅， 啊，有啲二手家私網好多啦，咁喂冇得揀，就咁睇幅相啫。咁可能我搞開放日，咁有某一類型家私係啱大家係新嘅，譬如好似有啲做事唔好講邊間啦，有啲地產商做示範單位嘅家私，咁可能我同佢掃一批翻嚟，咁我有地方存喺度，咁搞開放日啱嘅，有 design 嗰啲。嗰间系一间相当出名嘅地产，即系 装修公司啦， 建筑公司楼盘嘅卖楼嘅，咁嗰啲示范单位啲家具咧系有设计嘅，咁佢哋你唔要，佢就要抌堆填区噶啦，咁咧可能你哋啱，你咪搬翻去咯，咁你俾翻象征式嘅，咁人哋当清垃圾嘅钱或者搬运嘅钱嚟我度，咁你哋到时可以联络到，譬如好似有啲。有啲做二手啊 ，HiFi 嘅，咁可能好平，因为而家兴黑胶碟，兴翻黑胶碟真系喎， 系啊系啊， 吓，咁佢可以你去买，可能仲炒得好贵，咁但佢有门路帮你攞，咁啊，譬如好二手好音响啦，或者全新嘅啦，咁好似我有阵时做节目讲，有啲人系可以攞到平价，咁可以经佢，你想嚟呢度倾，咁我哋做月会，譬如每一次二十人啦。咁下个礼拜有二十人啦，再下个礼拜或一个月又下一班啦。咁咧聚一啲人，咁不如咧你想写低，喂，我其实咧想对边一方面有兴趣嘅话，咁我哋做月会嗰阵时，或者做星期会或者十日会都好啦。咁我哋就聚将同等想需要呢一类型嘅有资讯嘅人咧，就 put 埋一齐，变咗你唔好嚟到白费时间倾完，即系等于冇攞走嘢。 明白， 系啊， 因为好紧要啊，因为其实嗰个利用呢个平台变咗咧，大家就可以有个互惠互利啊， 有啲大家互信嘅啲资源嘅咧共享吓， 同埋起码你就会即系，譬如你有咩兴趣嘅，咁大家一定有一啲人系同你一样噶嘛。 嗱，譬如好似话美食会提供啊，边度啲嘢好食，唔好写线稿啦吓，又唔好你自己开咁。譬如好似我有个网友，佢本身咧同我倾过几次。佢系做一啲汽车配件嘅装饰啊，汽车配件咁佢土瓜环嘅，咁可能喂你搭大肥多去到，喂逢系买嘢八折俾你咧，咁佢亦都做好多咧，而家最近代理咗个柴油嘅发动，即系嗰啲环保车头柴油嘅嗰啲计油嘅，好平，咁可以话喂你集咗会你去嗰度买，咁你一定会平过出面啦，咁你还年都买，咁佢多咗生意，而你哋又得益，咁唔好嚟啦，费事搬，咁直接去帮佢。咁每一个人咩人都有，譬如外国嘅好似我成日都讲话台湾牛肉面啊，老温呢次同我哋去嘅，咁可能我哋呢次会同佢倾。咁我哋呢我自己本身呢就未同佢倾好，但我想呢就係10月呢就去台湾嘅搞旅行团，咁到时有人参加，咁咧就杰拉德同我喺度，咁咧我就睇下嗰边嘅香港人生活，即系其中做重点就玩啦，参加夜市啦。有啲人喺嗰边香港人啊，即系当租个食饭嘅地方一晚，咁咧就聚晒嗰啲人喺嗰度咧，即系经杰拉德啦，投资移民过去嗰边又做紧生意，觉得系点样咧？佢哋生活系点咧？有咩好处？有咩唔好处？咁嗰晚咧，我分几围，咁大家倾下，我哋了解台湾嘅社会。咁本身我好多泰国朋友嘅，咁而家好兴去泰国购置业嘅，唔好搞叫鸡团啊、夜游团啊。我哋真系嗱，有两个女士即刻笑，我哋咧即系男女老少都啱。 咁系咩团啊？ 喂， 我啲美食 美食考察团 咯，系咯， 系啊， 美食美食唔系考察团，头啖想数嘅嘢，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香港人咧去到台湾咧投资移民咧，除咗做咖啡室，其实最热门就做茶餐厅同埋做呢个烧腊，好多个个都搵到钱，系啦，咁我哋去睇，譬如有啲人系做开公司，好似老温本身做吹顶嘅。咁咪喺嗰边台湾原来有咩物产可以寄返嚟香港，唔好成日都奉嗰啲凤梨酥啦。或者你认为啱嘅可以去睇下考察下。喂唔一定话我为移民。而係呢啲人你有咗呢个渠道嘅时候，你想有啲台湾嘅资讯，真实落地嘅资讯，因为佢个群体有几千人喺度。整体嘅係香港人。咁你问到佢哋 雖然你呢次可能去見一部分，但你我哋做一個群組，你哋可以好多嘢問到，或者佢哋想喺香港，因為好簡單，你到台灣咧係冇維他奶同埋呢個 Temple 紙巾買嘅，個個嚟到咧就一定買幾包 Temple 紙巾翻去嘅，你知唔知啊？ 嗯， 咁奇怪噶，中意要買維他奶過去飲噶。其實你哋如果攞得平寄過去，佢哋喺嗰邊賣都得嘅，因為佢本身就一個。移民香港人移民过嘅嗰个商圈， 仲有一个香港情喺度。 系啦，咁佢哋都成日翻嚟，因为近啊嘛，机票平。 系。 咁咧，你喂香港，我哋平时日常生活，佢又就好似头先我哋成日话食明星点心面，头先啱开咗包，哇，喺四个抢晒啦。咁我哋细路仔就食明星点心，好似阿猫姐太后生啊，唔知啦。有翻咁嘅年纪嘅，个个都食过呢啲。喂，佢嗰边冇，我哋就个明星点心面，可能都好好卖。 哦，依、这个系噶， 冇啦，你都话冇得 卖 啦，即 系 example 啫， 即系咁样讲啊，即系我哋 吞面啦， 系啦，咁我哋可以做一啲嘢，咁佢哋嗰边冇，咁我哋可以推，咁我哋帮佢哋香港揾到一啲平价嘅而好食嘅嘅，譬如好似我唔知啊，譬如好似东东云吞面嗰边真系未必有喎，系咪啊？咁我哋可以咁样过去，喂！呢一节讲到呢度，做多节， 系啦，咁啊，真系实在太唔够时间， 系啦，做多节，好啦，呢节到呢度。